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名为探得，已经介绍了了。现在是列明总界，名为探得，就是由菩萨8万人，这是名啊，皆是以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有13句名为探得。下边呢，列明总解，都是菩萨有8万人，应该说每一位菩萨都有名字。如果说要每一位菩萨都把这个名字列出来，那就多了。所以呢，举起大树，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修懈菩萨、宝掌菩萨、药王菩萨、勇士菩萨、宝月菩萨、月光菩萨、满月菩萨、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月三界菩萨、波陀波罗菩萨、弥勒菩萨、宝髻菩萨、导师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8万人聚。下边一经一观，消这个18位菩萨的名啊。这个大士，这个8万菩萨都有名字，这个名字还是从法门标这个名的，还是从这他的德行标这个名的，或者是从他的本愿标这个名的。虽然每一位菩萨都有一个名字，不能说就一个名字，就仅乎标一的遗憾。每一位菩萨都有无量的功德啊。文殊菩萨，这我们都熟悉的，特别是超过五台山的，这是文殊菩萨。中国有4大名山啊，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广播寺也有4大名山了。我们就在广播寺朝4大名山。文殊此方为妙德，大般涅槃经中讲，寥寥见佛性，犹如妙德等。既然是寥寥见佛性，可见的文殊菩萨是古佛再来的，不是今生才成为菩萨的。文殊菩萨从本以来就住在那个五台山，所以有人想求智慧啊、消业障啊，抄五台山。文殊菩萨是应一切送800，凡是有人想抄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 你只要发这个愿心，在1000里路以外，你还没到五台山呢，还离到五台山还有1000里路呢，文殊菩萨就来欢迎你了。要是走的时候呢，文殊菩萨要送你800。不过这个看你这个人跟文殊菩萨的缘深浅，这个灯能开不能开？看得到不啦？这个灯有的不亮了，灯也要换。那边呢？文殊菩萨在这个《悲华经》中所说的"愿我行菩萨道，说化众生，皆于十方现成正觉"，菩萨的发愿，像这个地藏菩萨发愿，众生众尽，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犹未空，誓不成佛，他呢，文殊菩萨呢，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教化的众生，愿与他所度的众生呢，先成佛，令我天眼悉我悉得见之，文殊菩萨他成佛，他所住的那个国度都是一生菩萨。这个境界就高了。什么叫做一生菩萨呢？就还有一生了。这个一生就是等觉还有一品无名未有破，所以还有一番生死这叫做一生。那么这些个菩萨都升到他那个国度里向去，这些菩萨都是从他劝发最初发道心的，所以菩萨行菩萨道圆满以后成了佛了，都有自己的国度。那你有这个国度，不能没有人呐，这国度不能空的那么什么人来升到你这个国度里上来呢？那就看你这个菩萨因地中发什么心，怎么样度化众生的，那个众生就到你这儿来，你比如像这个《维摩经》中讲的，菩萨在因地当中以直心教化众生，那菩萨成佛时，不委屈众生来生我国，就是有因有果的。我行菩萨道无有期限，菩萨行菩萨道没有期限，不能说我这个行菩萨道行了了，没有期限。这可见到这个行菩萨道不是说我这个。这个佛法呀，要善于理解。那么有的地方讲，要想成佛，必须行菩萨道，漏度万恨要圆满，才能成佛呢。那天他这个地方讲呢，我行菩萨道无有期限，为什么呢？众生还没有度尽呢，上来我们讲这个菩萨，菩萨都有通愿，有别愿。什么叫做别愿？每一尊佛在没有成佛以前行菩萨道，都有自己的愿力。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就是《悲华经》中有500大愿，发500大愿。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 发愿是发第四十八愿，愿愿度众生。啊，你像这个文殊普贤观音地藏都有愿呐，普贤菩萨有十大愿望的，观世音菩萨也有十二大愿呐，都有愿。那么应该说是愿满了就成佛了。这个菩萨的愿能满不能满呢？不能满。为什么呢？他有一个通愿。这个菩萨成为菩萨呢，必须发这个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晓，佛道无上誓愿成。发的这个愿，不但是要发愿，还要发誓，唯恐我这个愿不牢固，要用誓来要戒。比如说我要发愿成佛，我要不成佛我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弘者是广大无边的，众生能够度尽吗？众生是没有尽的，烦恼能够断尽吗？烦恼也是没有尽的，众生没有尽，烦恼没有尽，那我这个愿就没有尽，所以菩萨道是无有期限。宝藏佛言：汝作功德甚深甚深，愿取妙度，今故号汝为文殊师利。在北方，在欢喜世界，在那个地方成佛，名字呢叫做欢喜藏摩尼宝髻佛，那就是文殊菩萨是九成正觉的，这今凡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来拔相成道度众生，做影响众，这今又现在文殊师利菩萨还在北方欢喜世界在那做佛呢，对不啦？一直到现在还在做佛呢，那边做佛，这边呢应化做菩萨，这个菩萨闻名灭四重罪，又首朗言三昧经云：过去无量无曾期劫，有佛号龙种上尊王佛，也是文殊菩萨。可见的诸佛菩萨这个得了果以后，成了佛以后那可以说是像文殊像这个观世音菩萨一样普门示现，虽愿复感弥不周，二横出体菩提座，处处示现就观心来讲，三德必藏不纵不弘，故称为妙德。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我们是更加熟悉了家家观世音，消佛的人不消佛的人，不在哪个不消的是观世音菩萨的。这观世音菩萨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哪怕是妇人，哪怕是小孩子，都晓得观世音菩萨是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底下有一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关于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行迹到下文再解释。这个名字一般看看呢就蛮奇怪的， 世间的音声就是十法界的音声，在我们凡夫来讲，这个音声都是用耳朵来闻的，它这个地方呢不是用耳朵来闻，这个音声是用观的，观嘛就是用眼睛看的，六根互用，眼睛能够当耳朵用啊，观世音菩萨。凡于这个婆罗基地慈问普门啊，下边呢是大势至菩萨，是问观音势至，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三圣啊，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大势至，经中所讲的，我头足之处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即摩宫殿，故名大势至。势啊，就是势力啊，一头足之间震动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一头足啊，如来难止的海印发光啊，这个佛菩萨啊，浑身都是本事，都是神通。观经曰：但见此菩萨一毛孔光，即见十方诸佛净妙光明。是故号此菩萨名为五明，啊，名为五边光。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三途那道的人能够离三途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名为大势至。下边呢是常精进菩萨，这个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唯一众生经无量劫随住不舍。这个菩萨为了哪怕是教化这一个人，锲而不舍，我今生把你教化不过来，我生生世世跟着你啊，非要把你教化过来，哪怕经无量劫啊，你看看这要不点，要不要点精进心呢、啊、稍微懈怠一点催他去了，这个难，这个难，这个那个终生难度啊啊，现在人就是这个样子，跟你说说这个工作做不好就不说了，催他去了啊。菩萨度众生，你看有多大的耐心呢、啊、有多大的精进心呢、啊、经无量劫随住不舍啊，还不受化啊，他都一念都不舍的。这可以说是比那个父母耐念自己的儿女还要耐念。身心俱精进啊，故叫的常精进。下边呢是不修懈菩萨，恒河沙劫为一日夜，恒河沙劫多长啊，啊，这么长的时间比作一日一夜，这个三十个日月，三十日为一月啊，十二个月为一岁，过百千万亿劫，这个时间就不能算了，才能够遇到一尊佛。像这个样子，过这么长的时间才遇一尊佛，像过如是恒河沙佛，啊，行菩萨道，行梵恨，啊，修习功德，然后受记，心不修习。从这个诸大菩萨在因地当中啊所行的，无论是恨也好，无论是怨也好啊，都是不可思议。 这我们看起来这个事情都是不可思议。下边呢，宝掌菩萨，普超经曰：彼上德凯，譬上德凯，无能阻碍。若于梦中不治而成，常以实心、诸同慧心为人宣讲，欲助珍宝，信勿贪戏。这是宝掌菩萨。可见在这面，这位菩萨这个掌这也是个譬喻啊。以不可思议之三谛为宝，以一心三观为掌，以此观掌至此地宝，自利利他，所以称为宝掌菩萨。下面药王菩萨，悲化经曰：贤界一千四佛出成道，我界供养，诸佛入灭我界乞讨，竭尽苦恼我界救护，道病即疫，做大药王然后做佛。这个药王菩萨你看这个行菩萨道多么不容易这贤界一千四佛出生论道，凡是贤界有一千四尊佛佛成道我都供养，佛入涅槃我都给佛乞塔乞宝塔到了竭尽的时候，众生苦我皆发心救护在刀兵记忆之年，我做做大医王，然后再做佛宝藏佛言：今当自如为活境药王，在后世做佛，就是娄智如来。贤界千佛最后一尊佛成佛呢，那是娄智如来下边勇师菩萨，勇师是勇猛布施，这个施吧有财施、法施、有无畏施除是法宝，遍施众生而无疲厌。底下是宝月菩萨宝月者，就是所证的三谛可贵如宝，能证三智，圆照如月月光者是圆照三智，能除昏烦热恼。满月者，三智圆明，无有缺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人家说是日光菩萨是大智士菩萨应现的月光菩是观世音菩萨应现的，月光菩萨是大势至菩萨应现的。那是做什么呢？饶益众生。你看我们这个世界，要是没得日月，我们怎么过法的呢？不能过。下面呢是大力菩萨，菩萨当然都有力量，度众生没得能力，怎么能够度众生呢？从这个字面上来看，那必须有大力经无量劫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是以大利用，遍应众缘，遍拔众苦， 这是大力菩萨啊，下边是无量力菩萨，意思差不多。我们把这个菩萨的这个名号呢，就简单介绍介绍啊。月三界菩萨啊，月这个三界，三界有两种三界啊。我们这个分段生死有一个三界，除了三界之外还有个三界，这是月三界菩萨。波陀波罗菩萨，波陀波罗菩萨，此方为善手，一方为贤手啊。若有众善闻名者，必定得三菩提，故名为善手。位居等角，是众贤之首，故名为贤首。善巧江湖，令其不退，故名为贤护。不多不多的。下边呢是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的，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那个斗率天内院。还有宝髻菩萨啊，宝髻菩萨一心三智之宝啊，就是宝髻菩萨。导师菩萨啊，于邪乐道众生生大悲心，令入正道，不求能报。这就是导师菩萨啊。以上呢就是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聚。这个第二呢就菩萨众接受了了。下边呢这个杂众，这个什么叫杂众呢？这菩萨都是菩萨，比丘都是比丘，比丘尼呢都是比丘尼，它不杂，它底下呢就杂了。而是世谛梵音与其眷属两万天子聚，复有明月天子、普相天子、宝光天子、四大天王以其眷属聚，与其眷属万天子聚，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以与其眷属三万天子聚。这一段所谓的杂呢，就是果报与这个行覆不一样啊。果报就是它的正报与这个依报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天人呐、天呐、人呐，还有八部之等等啊，它这个服饰也不一样，所以称为杂。那么这个杂众之中呢，有得到的，有没有得到的，有得到深的，有得到浅的啊，所以称为杂啊。那么其中得二乘道的无漏智与无明杂，这个二乘人呢单得了一个无漏智，就是一切智啊，他还有无明。这个呢无漏智与无明呢就混杂在一道，是不是？你这个见思烦恼破了，你还有无明在呀啊，这就成为杂。其中得菩萨道者，欧合以众机杂，得菩萨道的人更杂了。菩萨要发菩萨心，要度一切众生啊，众生的机不一样，菩萨斗机说的法也不一样，这就称为杂啊。 其中得福道者，依法具一切法，无言杂。得了佛道了，什么叫依法呢？就像我这个《法华经》所说的依实相法。这个依实相法不是说这个实相就无相啊，什么都没有啊，依何相啊？具一切法啊，依法跟一切法，这就是杂啊，有道理这么说。杂义虽然如是，不可以凡夫眼形容而判之，不可以五道人天等判之。旧文一共有八段啊，第一呢是欲界天众，第二是舍界天众，第三是龙众，第四是紧罗罗众，第五是千大波众，第六是阿修罗众，第七是迦楼罗众，第八是人众。底下呢，就是第一啊，欲界天，这个天有欲界天，有舍界天，有无舍界天。二十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将要说《法华经》，大众来祭之时，是二十。释迦还因此番为33，就是我们常说的啊，玉皇大帝，我们佛教里向呢，把它叫做30天天主，33天主，这个欲界天有地居天，有空居天。啊，释迦梵音住的这个33天呢，就是地居天的顶，再向上都是空居的。啊，33，释迦梵音所住这个地方叫个洗建城。啊，四方东西南北四方各有八城，所谓是八城就是八个宫殿，称为32，加当中这个洗建城呢称为33，它是33天之主，释迦梵音，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第十天，啊，那也福报蛮大的，那个我们人是不能比的。你看看是第十天那个天宫里，像那个帝王千珠就不得了了啊！我们看看，与其眷属20000天子聚，啊，20000天子，复有明月天子，明月天子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月光菩萨，啊。月光菩萨，我今天这个眼睛怎么搞的？不对了，看不到了。月光菩萨，普祥天子、宝光天子都是这个天子的名字，还有呢，四大天王，这个四大天王。一个小世界有一个须弥山，有一个四天下，啊，那个须弥山有多高呢？有168000有旬高，一半在海底下，一半在海上边，在海上面有84000有旬高，啊，那个四大天王就在须弥山的半腰。42000有旬高，啊，那个是那个，因为那个山大了，啊，须弥山嘛是四宝所成的，啊，黄金、白银、琉璃、玻璃所成的，四大天王。这个四大天王啊，是护世四天王，东方提头赖扎天王。那是吃果天王， 南方毗卢波刹的天王，是多闻天王，西方是毗卢乐刹天王，是广目天王，北方呢是毗沙门天王，北方有四大天王护世的。所以每一个寺庙前面都有个天王殿，这四大天王呢，广目寺呢，我们加了一倍，成了八大天王。每个天王领两部鬼神，说天龙八部成为八部鬼神，都是护世的。自在天子，自在天是化作天，就是从四天王天到忉利天，到夜摩天，还有斗率天，这个里向呢，就把这个夜摩天跟斗率天呢省略了，没有提，没有提，自在天子是第五天。大自在天呢，就是魔王婆旬所住的那个地方，塔化自在天，于其眷属30000天子聚，这是讲这个欲界天，欲界天，我把这个把它省掉的不然这个太多了。下边呢是舍界天，舍界天呢是娑婆世界中梵天王、十器大梵、光明大梵等，于其眷属12000天子聚。娑婆，此梵为忍什么忍呐？此梵为忍，人家不能忍受的，我们都能忍。我们这个五住乐世，人家是不能忍受的，这个多苦恼啊，多难过啊！我们呢不在乎，过得蛮好的，还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千方百计在这个地方呢经营自己的事业，这就忍呐，娑婆世界主，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主啊。那是3000大千世界的娑婆世界，他这个呢，娑婆世界主，就这个世界来说，就是我们这个3000大千世界来说，这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娑婆教主。一佛教化之主，这个梵天就是一个小千世界中间有一个舍界四天但这个梵天呢，认为这个梵天它是世界之主，世诸众生忍受三毒，即诸烦恼，故名忍土。此梵为离诱烦者就是清净之意。我们翻我们的中国意思叫做离诱就清净了，有诱则不清净。除下地系上升舍界，那个三界，要是升这个舍界呢，就必须有禅定，所以这样叫做四禅，有四禅定。欲界有欲界定，你就升到这个欲界，欲界这个六天，有欲界定，舍界呢有四禅定，升到四空天有四空定，亦称为就是离下地系上升舍界， 一称为高净，啊，这些底下呢，这个湿气大梵，这个大梵天王的名字，此梵为顶界，顶中有一个界，啊，这个界呢，就是头发扎下那个法界，啊，光明大梵是指于二禅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净天、片净天、无量净天，这是二禅，三禅四禅，要叫梵王为一代请法轮主，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首先呢，他是娑婆世界之主嘛，啊，他先请佛说法，请佛转法轮，嗯，这个舍界的天王与其眷属万二千天子俱，啊，这是列众啊，底下呢是龙众，有八龙王：难陀龙王、不难陀龙王、娑切罗龙王、何修基龙王、德叉迦龙王、沃诺婆达多龙王、摩罗斯龙王、优婆罗龙王等，各与若干白千眷属俱。龙啊，难陀、不难陀，就是上次我们讲的目犍连降伏的那两条龙啊，后来嘛皈依三宝了，啊，做了护法的，做了佛法的护法的，是摩揭提国啊，雨这已时，这个鱼啊，龙能行雨啊，这龙也是不可思议的，哪怕得一滴水，它就能够把这一滴水啊变成大海，变成云雨啊，所以佛家佛法当中有四个不可思议，龙不可思议啊，这是难陀、不难陀呢，就是目犍连所降伏的这两条大龙，它在大海当中啊。本住欢喜地，寄居海间啊。娑切罗龙王娑切罗是从他这个所住的这个海得这个名字的，本住制度大海，寄出藏名，何修基龙王，此云为多头，看起来这个龙呢不是一个头，头蛮多的，本住普现舍身三昧，即是多头。德叉迦龙王，什么这个德叉迦龙王呢，此云现毒啊，又云多舌，看见这个龙王呢舌头多，舌头多并不是舌头多，要是我们这个人要舌头多了就麻烦了，吃饭也不好吃，讲话也不好讲，但是有个譬喻，舌头多嘛，辩才无奈，舌头多，特特叫龙王。阿耨婆达多龙王，阿耨婆达罗，此云无热，这个龙啊也有难，龙有三难，热煞、热方、热煞、热风，还有个金翅鸟难，你们看这龙啊，这个难陀、不难陀这个大龙那么大，并不是因为这个龙是一种乐曲，是乐曲啊。 他有三难，每一天要受这个难。热沙热风，那个热沙热风，那个不是小热，是大热，就像烧红了这个沙一样，喷到这个龙身上，包括这个热风也是这样的，痛苦不了，痛苦不了。热风来了，把这个龙，先把那个鳞给你烧掉，然后再把那皮烧掉，再把那肉烧掉，再把那骨头烧掉，再把那个髓给你烧掉。哎，这苦不苦啊？苦得不得了。那它是业报的关系，受过苦以后呢，它身又现前来，它又还原。你像这个下这个五比地狱啊，五间罪呀，死了又活了，死了又活了，这个龙有三难，还有个呢，金翅鸟难，这个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它吃什么东西呢？就吃龙，那个大鹏金翅鸟一天，一天吃一条大龙，吃500条小龙，那个金翅鸟大的不得了啊！下边有下什么有啊？下边有啊？那个迦楼罗王呢，就是金翅鸟。他要吃这个龙呢，他就用翅膀把这个海水一扇，这个水就分开了，龙就现出来，龙啊就在海底下，多的不得了。他就像吃面条一样，气了咕噜气了咕噜，吃个一吃一个饱，天天吃，有这个三患，无肉大，无肉，就是无，这个，无肉婆大多呢，就是无肉大师，无肉大师在雪山顶上，这个龙王呢，他没有这个热闹，没这个热闹。本住清凉，常乐我净山顶，没有这个热闹。既处清凉，无肉婆大多龙王，摩诺斯龙王此云为大神，龙神都大的，龙不但身大，它还能小，变得很小很小的，云大神，你看这个难陀博难陀龙王拍海水淹洗建成，他这个身体大的不得了，他这个龙尾巴一甩，把这海水甩在这个洗建成，洗建成就是赤堤欢迎所住的那个地方。优婆罗龙王是就他所住的那个海啊，多优婆罗花，我叫优婆罗龙王啊。这个呢，像这个来介绍这些龙众啊，说上面说的杂众嘛，它不有天众啊，有龙众。还有人呐，都有。下边呢，有四紧罗罗王，法紧罗罗王，妙法紧罗罗王，大法紧罗罗王，持法紧罗罗王，各于若干百千眷属聚。紧罗罗此方为宜人。紧罗罗呢，这个人长得又像人又不像人，他头上长一个果，人家说你这个人不好啊，古怪呀，说你头上长果啊，他这个紧罗罗呢，头上长着果，是第十天的法药神，第十天有法药神，有素药神。什么叫个法药神呢？药是借阴药传大佛法的， 就像我们唱赞子，这个唱诵唱华严字母啊，这叫做法要神啊。第十天有这个四个法要神，他不但是四个人呐，他有很多的眷属。第十天要想听法要的，就是召集他们来做这个音要。四人而有一果，天地的法要神，营造四教法门，他这个做音要。藏通别圆，这个教他能都这么做。法要神，本住不可思议，不起灭定，难产合掌，以千万界赞助法王，这寂寂玄管歌咏实力，这是紧罗罗王。下边呢还有千大坡王，千大坡王是为素药神，这个音做音药啊。千大婆词云为秀香啊，又称为香音。他这个千大婆这个人，这个千大婆这个身体呢，从身中长出香味，这个秀香。第十天要想听音药的啊，这个秀香神千大婆呢，他就晓得香中香味特别浓厚了，他晓得第十天要听音药了，他就来了，为第十天做素药。千大婆那个素药神呢，这个法身大士做这个音药。这个音药是感动人的啊，是感动人。你就是我们这个唱诵利益人天，有的时候啊，你要是真正能够随文作怪，那是感动人。那个千大婆弹那个琴弦，弹那个琴，在法王会上，千大婆做这个音药，做这个音药，二乘人听到的时候呢，都坐不住。人家说是人大家社，那是最规矩的了，老修行啊，行头都恨的，传那脑的，听到千大婆做音药，他这就坐不住了。坐不住，随着音药，你看那个，他们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歌舞厅吧，这个歌舞厅里像一拉一唱一弹一唱，这底下呢就人就跟就跳起来了，那个千大波做音药，迦摄尊者老修行坐不住了，坐不住就起来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你看这个，这个音药有这么多的感动能力，这个素药神。千大婆有四个千大婆药千大婆王，药音千大婆王，梅千大婆王，梅音千大婆王，各与若干百千卷数俱，有四阿修罗王，颇至阿修罗王，却罗千陀阿修罗王，毗摩至多罗阿修罗王，罗后阿修罗王，各于若干百千卷数俱。罗后罗啊，阿修罗啊，阿修罗此梵文无九，罗修罗呢，就是那种一般讲呢，把它借到四乐曲。庇佑乐鬼出生阿修罗啊，有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借到天道上来去啊，这阿修罗，阿修罗也本事大。 女美，男的呢丑陋不堪，和女的蛮好看的，啊，那个帝释天呢，帝释天娶了个老婆，就是阿修罗的女儿，这个舍智夫人，啊，哎，阿修罗啊，他想吃酒，想吃酒嘛，他就把这个四大洲的采了很多的鲜花放在大海里想酿酒。由于鱼龙的唾液所感，这个酒酿不成功，后来他就发恨了。他说：“我这个我永远不吃酒了，啊，要戒酒了，无酒，啊，一愿无端正，一愿飞天，婆智阿修罗，这也是个罗修罗的名字。”曾经跟这个帝释天打仗，被帝释天啊打败了，捆起来了。哎，我们看这个佛经里像常常有些故事啊，这个帝释天经常跟阿修罗打仗，什么意思呢？帝释天在高头，阿修罗在底下。阿修罗嘛，有的时候站在那个在这大海底下，或者是呢站在这个大海边上。哎，他说这个天上的这个帝释天在天上享福，在心里想，老不高兴，老想跟这个帝释天打仗。这阿修罗也本事大呢，他跟帝释天打仗怎么打法呢？他也没这枪，没这炮，也不得现在什么轰炸机也没有的，他力气大，他把那个大山呢。啊，像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山，喜马拉雅山，它就能搬得起来，像我们手里拿一个瓦片拿一个砖头一样，就跟这个帝释天打仗。有时候呢，帝释阿修罗啊凶起来了，跟帝释天，帝释天打不过他，要打败了，这要打败怎么办呢？啊，打败了不行啊，阿修罗要造反呐，要冲我的家呀。他没得办法呢，就请法师，请法师帮忙，请法师帮他念经，啊，后来呢，阿修罗就打败了。这个打败了要逃啊，逃在什么地方呢？哎，逃在那个藕丝孔里下去。你看这阿修罗他有本事啊，他有神通，他能现大身，也能够现小身，没地方逃啊，藕丝孔像个藕。我们吃的那个藕啊，你把这一掰开来，藕断不是丝连吗？那个丝连到那儿呢，那个丝有多细，细得不得了。阿修罗他自己还率着那么多的人逃到那个里头去，你看我们有这个本事吗？我们没这个本事这个是跟阿修罗打仗，跟这个帝释天打仗，这个四个阿修罗。四阿修罗，这阿修罗有的住在大海底下，啊，有的住在大海边上，住在大海底下，罗修罗他有宫殿，他有宫殿，为什么要作为阿修罗呢？他的因地呢，就是嗔心重，嗔心重，疑心重，嫉妒心重，就是阿修罗。哎，他还修福报，他虽然心坏啊，他还修福报，所以他有他的宫殿，他那个宫殿比我们住的房子要好得多了。有四迦楼罗王，大维德迦楼罗王，大身迦楼罗王，大满迦楼罗王，如意迦楼罗王，各于若干白千眷属记。底下呢是迦楼罗众第七，迦楼罗此梵为金翅，就是大鹏金翅鸟，围射猪笼，名大，大于群贝，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身量最大的就是大鹏金翅鸟。 人家说是大鹏展翅恨天低，啊，这个大鹏几只鸟有多大呀？啊，两个翅膀，这两个翅膀伸开来呀，有336万里，336万里啊，啊，那你看我们看见过这么大的鸟啊？366万里。这大鹏金翅鸟两个翅膀扇一次，就飞多远呢？啊，也能够飞这么远。啊，我们这个盐浮体，要论这个大鹏金翅鸟这个大呢，它这一只脚，你就容不下。啊，大鹏金翅鸟大维德专门吃龙的啊，它是这个龙在须弥山的东西南北四方的海底下，它转着圈吃，今天吃东方的，明天吃南方的，后天吃西方，后天吃北方的，转着圈吃，大维德。下边呢是韦提希子、无数世王、宇柱干，都列入法华会，啊，你看看这个法华会有诸大菩萨，有大乌罗汉，还有这些个天龙八部，怎么来的？啊，下文呢，这个我们再作为介绍。今天呢，我想就